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颂赞他，我们也来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上个月我在今天为什么我在这里？因为今天应该是德邦叔叔在这个地方讲到，但他因为妈妈这个身体不好，所以他回国去了前两个礼拜，那就今天就牧师就叫我在这个地方来替他讲。那他已经回来了，妈妈已经好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好像被传染了感冒，所以今天也不能在我们当中。我上个月跟着这个教会的读经进度读到这个约伯记就读完了。那读完的时候，这次读的时候特别有一个感动，就是想把那个以利户最后一个那个以利户跟约伯中间的那个对话想回去再仔细查，因为教会那个速读嘛，很快就读过去，没有仔细去想。那想去看看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风闻有神的人变成一个亲眼见到神的人。正在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德邦叔叔就说要回去了，然后三个礼拜前牧师就告诉我要今天来讲道。我就很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今天讲道题目是什么，该讲什么。但那也感谢神但他没有放过我，因为常常我们想着读完以后想回去再读，大概机会很小，大概就过去了，因为比较懒嘛那但是这次如果要讲的话，就真的得回去好好的再从头看一遍，所以就神就让他给我这感动，能够实行出来，让我回头去仔细的看了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讲的题目是风闻与眼见之间，我们一起思考这个约伯在这个风闻和眼见之间他到底碰到了些什么事情，让我们也知道将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风闻我们进到眼见这个地步。那我们第一个我们看读约伯记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一共有三组的人马那第一组的这个是主角约伯，好像看不见那个字。那这个约伯，那这个、第二组是天上有一组角色，第三组是地上有一组角色。那这个主角约伯呢，这个圣经在这个约伯记一开头就一章一节就说，看得见吗？他完全，如果看不见的话，大家可以翻那个约伯记一章一节，他说这个，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我在想，如果我的那个将来那个墓碑上可以有这几个字，萧正是个这样的人，哇，那我大概躺在里面都是笑的就很开心。那他不但是个完全人呢，而且是个大企业家，他拥有很大的财富，还有很多的仆人。那这个圣经上说他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至大就是 greatest 最大的，好像现在那个 Amazon 的那个 Bezos 对不对？财富可敌国这么大的财富。那他这个有钱人呢就很好，他爱神，而且爱人，他也爱家。他爱家爱到一个地步呢，他常常为他的孩子们献祭，因为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个七个儿子常常邀请他女儿到他们家吃喝玩乐，这个不是吃喝玩乐，吃喝快乐我们基督徒讲吃喝快乐，那这个常常在他们家一起这个庆祝，所以他就怕这些人在欢乐当中就犯了神，这个侵犯到神，所以他常常为他们献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家里面有家庭祭坛。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人，又爱神又爱人，行为正直，又有家庭祭坛，在今天我不晓得可能是这种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之一那这个镜头转到天上去我忘了放这个天上天上有什么角色呢？天上有神，有天使，还有撒旦。那神主动就跟撒旦提起说这个地上这个有个约伯，他这个人是神也这么说，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恶事。意思就是说，你看你骗走了地上好多的人，但是这边有个约伯，他没被你骗去，他仍然他不怕你，他敬畏我他在你的手下溜出来了。那但是撒旦这个时候，撒旦很聪很狡猾，他就用他一贯的这个利益交换的这种思考方式他就说这个他说这个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让他丰富，让他通达，让他有地位，如果没有这些他一定把你弃掉。所以神就允许撒旦说，你去吧，把他所有都拿掉，只是不能伤他。那这个时候天上这个征战这个神跟撒旦轰就降到地上来了。那这个撒旦不但毁了约伯的所有的财产，把他的仆人杀掉，甚至他的儿女十个儿女也全部杀掉，一夕之间约伯是倾家荡产，这个家破人亡， 什么都没有，只剩一个老婆。但是约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抱怨，他撕裂他的外袍，剃了头表示悲伤，伏在地上下拜，跟神下拜。他说什么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怎么样应当称颂的啊！在这样的困难之间，他仍然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场战争，这场战役哈，不是战争，这场战役看起来约伯是打赢了啊，打赢了这场战役。那神得了荣耀了，那这个撒旦很没面子，就回到天上。那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抵挡者的意思。所以他一定要抵挡神，他一定要跟神争胜负，所以他不放弃，他跑来跟神说：“他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啊，他说你伤到他人，刚刚那些你伤他是外面的人没有伤到。撒旦很狡猾，这里哈，他说要神去伤害这个约伯，但神他怎么会去伤害他自己所造他自己所爱的人？神不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撒旦，但神呢，他就跟撒旦说：“好吧，你去伤害他，只是你不能，你要把那个性命要留给他啊，你把那个命留给他。神给他一个限制啊，限制他不能做什么。”那撒旦到了地上，就让这个约伯全身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约伯痛苦到坐在那个炉灰当中，那个用那个瓦片去刮。我想大家有长过那个疮哈，哦 ，whatever 那个红包是，就那个痒的我们都不敢抓的，他用瓦片去刮就痛，痒到受不了，痛受不了。这么悲惨，他的太太看到他说：“哎呀，你呀、啊，你干脆弃掉你的神去死算了。”他太太也放弃了。失掉了财产、家人、健康，只剩下这一个老婆。约伯这个时候怎么样？连他那个，最亲爱，二人成为一体，那条肋骨，现在都离开他，都没有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孑然一身。但是约伯还是敬畏神。他说呢：“我们从神都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啊，他这说的好像对，但又有点不对哈。等会我们就知道。那在第二章第十节说，圣经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不以口犯罪，他仍然不去污蔑神。这次战争虽然艰苦，但好像约伯还是守住了他那个营盘。那在这个天地的战争征战当中，约伯来了几个朋友，他们想要帮助约伯来脱离他的苦难。那这三个朋友呢，一个叫做以利法，一个叫做比勒达，还有一个叫索法。他们远远看到约伯坐在那个炉灰里面刮疮，他们 就几乎认不出他来，他们就痛声大哭啊，痛声大哭，然后这个把灰撒在自己头上，就古时候人表示悲伤的这个动作。然后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重病的病人啊，我不晓得我们看重病病人就在他床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话，这几个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话，他们就跟约伯一起那边静静的一起坐了七天七夜。七天七夜以后，这个约伯就受不了了，开始跟他们就开口了，就开口跟他们诉苦。他说：“我苦到什么程度？我情愿我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不生我还好，生了我在这边间受这个苦，真是哎呀，这个叫他没有求死，但是他就是情愿我不要生啊，情愿我不要生。”那听到约伯一开口，约伯一讲这个话，那个最年长的那个叫以利法，摆第一个那个最年长的。他就开口，他就开始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他就开口，然后这个，那他就告诉约伯说：“你要赶快悔改，你一定是犯了罪，啊，你悔改了，神就把你的刑罚拿去了，神就恢复你原来以后的这个光荣了。”但是明明连神都说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人，那约伯想一想，我哪里有罪可以认呢？我实在没有罪可以认呢。所以这个变这个善意的这个劝告，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些口舌情绪上的一些争辩。能被称为约伯的朋友啊，像约伯那么高大上的人，能够作为约伯的朋友，基本上应该也不是等闲之辈哈。可是他们从老到少，连番用各种方法想要说服约伯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的，你要认罪。但是这些地上的这些智慧的话语，地上的这些道理，解决不了这个天上的征战的问题。所以他们一讲话，约伯就回，平均我数了一下，他们讲一张话，约伯要回一张半，他们讲一张，约伯回一张半。所以他们这个三个朋友跟他变了八个来回啊，三轮加 两轮加两个来回，能够他没有能够让约伯心服口服。所以约伯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跟神直接辩论，我要跟到神面前来申冤，你们搞不懂我，神只有神才能搞懂我，让神来证明我是冤枉。所以辩讲到三十一章，讲三十一章的时候，这时候天上的神没有说话，这个地上他几个朋友跟约伯谁也说不过谁，他们也不说话，就一片就安静，没有声音了。这个时候就地上又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利户。那以利户这个人呢，跟他三个朋友不太一样，他跟约伯谈讲了一番话以后，让约伯能够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就把约伯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约伯就说，我看见神了。约伯就说了那句话，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个以利户就把约伯让他亲眼看见神。所以地上最后一个角色好像把约伯从地上把他推到天上去，让他看到了他自己没有罪，但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思考这个以利户和约伯这段对话当中，他指出来约伯一些他可能自己都想不到的隐藏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这个以利户来指出来第一个问题。以利户在听了这个他们四个人在辩论的时候，以利户很专心在旁边听，然后听了约伯辩论完了以后，他一进来就说，他说约伯，你自以为意，你不以神为意他说我很生气。第二个，他对三个朋友说，我很生气，为什么呢？他说你们想不出回答的话，这个以约伯为有罪。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三个人无缘无故去定约伯的罪，你没有让约伯能够看到真正看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们这几个人还这个讲的话都不对。所以以利户指出了他们四个人都不知道的一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以利户他跟三个朋友不一样的是，以利户让约伯他听见他自己讲的话。所以以利户都用约伯说，你说你是这么说的，然后来回答约伯。所以第一个他指出来的约伯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三十三章第九节，他用约伯的话，他说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这句话讲的好像很对啊，我是完全正直没有罪，但是好像又有点问题。那这边约伯的问题在哪？他约伯遭他认为他遭到这样大难，是神搞错了，是神在攻击约伯那因为约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正直的，完全是义的，所以他觉得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这个惩罚，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这个遭遇。那以利户就用约伯的以利户就约伯的话，他这几句话他跟约伯说什么呢？他说，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被造的人，有限的人，怎么可以没有认识到神比你更大，硬要说自己是对的，说神是错的啊？你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接着下去，他就告这个以利户就告诉约伯说，神其实心意是什么呢？三十三节跟在三十三章十八节跟三十节分别讲到说，神其实要拦阻人不陷于坑里，神是要从深坑里救回人的灵魂。也就是说，神是来救人的，神不会攻击人的，神是救人的。所以以利户指出约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约伯他根本不认识神神是明明是神是救人的，但他说是神攻击我，是把我脚上了木狗。那而且第二个是神攻击我这个义人神攻击我这个义人。那为什么约伯这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居然说会不认识神，而且会自以为义呢？自己说我是对的，就是自以为义。这就是在在三十四章以利户指出约伯的问题，说他想要自己判断。以利户在三十四章五到六节说，这个约伯说就说，他说你约伯有这样说，约伯说，我是公义，就是公义就是 right， 我是对的，神夺去我的理。所以约伯第二个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就我自己来判断一个是非，我自己来判断是非。约伯说我是公义，就是我是对的，神夺取我的理，那个理是 judgment， Judgment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圣经里有做判断、审判或者论断，这些都是这个Judgment 这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约伯的想法，他说，那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判断，我是对的，没有罪的，不该受到惩罚，但是呢，神不用我的判断，夺去我的礼包的判断拿去，神不用，不采用我的判断，反而判决我有罪，攻击我，判决我有罪，攻击我。其实神啊，从开头就不让人自己来判断，他就不让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让人去分别善恶，他把这个分别善恶判断的权柄，神其实保留给他自己。所以约伯这个根本就没有权柄去判断说我自己是义的啊，那更不用说他去判断神是错的。那以利户在34章当中又告诉约伯，他说神是这几句话，我稍微 summarize 一下，说神是公义的、公平的，然后又说呢，神对人做的事是了如指掌，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神的判断，因为神是公义、公平，又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神才有办法做真正公平、公义、公正的判断。那这个神的判断一定是胜过约伯的判断。神有权柄说约伯是个义人，约伯是个完全人，但是约伯即使他是义人，也没有这个权柄审判判他自己是义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我们可以被称为义，被神说哎，你是义人，但我们不能自以为义，我们不能自己说我是义人啊，这个是这个判断的权柄的问题。所以以利户用约伯他自己说的话，他说你判断自己为义，窃取了神那个判断的权柄，用自己那个狭隘有限不完全的判断来代替神的判断，然后说我是对的，你是不对的啊，这样他这样来判断神，判断自己。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判断呢？那问题就跑到第35章，这个约伯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他只顾自己的荣耀。在35章第3节他说到，约伯说哈，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翻成白话就是说，我犯罪不犯罪我不犯罪对神对我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那在35章第2节，这个以利户说约伯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他说因为你自己认为自己有理，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是 right， 而且你认为你自己的这个 right， 你的义胜过神的公义，你自认为我是 right， 然后我的 right 胜过神，比神的 right 还要 right， 比神的对还要对啊。那以利户会说，那你认为你自己比神还大，所以你会说我做什么跟神合关，我比你大，我做什么跟神合关，只关心到他自己的，没有想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神，神的荣耀他没有想到。约伯这个时候是在天地这个神跟撒旦的征战当中，他是一个征战当中的一个士兵，那神是他这个征战的这个军队的元帅，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兵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战局，也会影响到神这个军队元帅的胜负跟荣耀，他没有想到这个。约伯不顾这些，他受了些苦，失去了在地上，他地上的荣耀完全没有了，他不顾神在天上和撒旦的征战，他可能也不知道，他不顾神的荣耀，他不认识神，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天上的一个征战。所以这个时候以利户就要约伯说，你要对不起啊，在下面一个，他以利户对约伯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只看地上不够，你要向天观看，看那高于你的穹苍。然后他也提醒约伯，他说是神使人夜间歌唱，神让人夜间歌唱，就是神让人在那个最暗昧无光最危险的黑夜仍然能够有平安开口唱赞美神的诗歌。他也说神教训我们能够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也就是说，你能够，约伯，你能够今天活在世界上，能够有盼望，能够驾驭这些骆驼、羊群、牛群、走兽、飞鸟，还不都是神给你的能力？在神面前，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句话是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综合以利户这几章，从33到35章提出来约伯这三个问题，看来的话，就约伯认为自己比神更大，夺取神的荣耀，然后又因为为了要自己的荣耀，他就夺取神的判断权，然后判断说我是对的，我是荣耀的，神是不对的，神不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会自以为义。那这个以利户角色，我们若到这边看到，好像是一个神的使者哈。他从32章说到35章，让约伯看到，虽然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又敬畏神，但是在神创造的神的面前，他也只不过是个被造，他不能这样在神面前说我自以为义，我是义的，不能在神面前说你是错的。他好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了这四章话，前面的几个人每讲一章，约伯叫平均变一章半，这个地方以利户连说了四章，而且他中间还跟约伯说，你如果有话你就讲，你有话你就站起来回答我。他跟约伯讲了好几次，约伯一句话都没有说，约伯就静静在那边听他讲。所以看来这个时候约伯好像想到，哎，我自己是有点问题哦。虽然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好事我也都做了，但是我还是有些问题。那以利户接着就指出来，这个神在约伯的脑中被忽略掉这个神的荣耀的地方。这个约翰福音16章哈第八节说到，这个圣灵来啊，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以利户呢，也有点像圣灵，他来了以后呢，很和平、很平静的带着约伯，就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约伯在神面前悔改、责备自己，将荣耀归给神。由于以利户让约伯看到他问题的根本，是把自己的荣耀放在这个神的荣耀之上，所以他在36章就开始跟约伯指出神的荣耀和神的公义，还有神对人的心意。他要约伯说，你要称赞他所行的伟大，他用一些神的大能让约伯看到。然后到了37章，他要约伯说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要留心听这个神轰轰的声音，用这个神用风云雨雪说明他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或是为了惩罚，或是为了施慈爱，或是这都是随神心意而行的不同作为。所以约伯认为是惩罚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很可能是神施慈爱的一个行为啊，这是约伯在地上的不能明白的。所以他叫约伯他说你要留心听，你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天散云散天晴，你马上就要见到神了，你马上就要见到神了。果然到第38章，这个神就在旋风中出现，向约伯说话，约伯见到神。约伯被以利户在这个地方打开了他的眼睛，他看到了自己的卑微有限，他也稍微看到了这个神的荣耀，他知道他自己窃取了神的荣耀，虽然自己是完全正直，但是跟神的荣耀一比起来就不行了。约伯就伏在神的面前，当约伯伏下来以后，38章神就出现了。约伯没伏下来的时候，神在那边不说话，他伏下来神就出现了。所以以利户在这个地方为约伯铺好一条道路，带领约伯预备好了，以谦卑敬畏的心来敬见神。那约伯见到神以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这句话，他从前我是风闻有你，所以原来约伯知道有神，但这个神是听来的，是风闻的，听来的，人家说有神，哦，是有神，有个神，有个神，他不知道这神是谁，所以他尽量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事，做爱人爱神，他远离恶事，完全正直，但是因着自己的善行所的成就，所得到的夸赞，他认为这些都是我自己做到的，所以约伯不知不觉就产生了这种骄傲的心，觉得神应该给我的是好报啊，我今天怎么会到炉灰中来刮疮呢？那肯定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啊！约伯这个没有看到是神的工作，就骄傲起来，他没有认识到神的这个广阔高深，觉得是冤屈了。那这个地方37章21 一节 说到、约伯是被这个神、这是第二后面一个，约伯是被着被他自己这个自义，被他自己的骄傲遮蔽了眼睛、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就 看不到神了。但是当约伯除掉了他这个静下来了，想想哎，我还好像真是有些问题，把这个我自义的这个问题除掉以后，他就可以看见神。所以三十七章结束的时候，三十七章结束就三十八章约伯要见到神的时候，这个以利户又提醒他，他说你要敬畏人，要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约伯在当时是个智慧人，所以以利户又再警告他一次，你到神面前特别小心，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你要以敬虔谦卑的态度到神的面前。约伯到神面前以后，就从风闻到了眼见。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神从旋风中来回答约伯，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对约伯和他的朋友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在地上你们都是智慧人，都是有地位的人，又会变，变来变去，变了这么八个回合，但是你们不认识我，你们所讲的这些话反而让我的心意越来越模糊了。不认识我的人，你讲的话让人心反而更模糊，更不认识我了，你曲解了我的意思了。然后神就在三十八到四十一章当中连续问了约伯七十六个问题。我数的七十六，我不知道各位可以回去数一下，我数了半天七十六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吗？你能吗？你会吗？你在那里吗？就问这些问题。这样的问题约伯连说了七十几个 No， 我不知道，我不在那里，我不会，我不能。约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人？在当时是这个 Bezos 是这个富可敌国的人，连续答了七十个 No， 我不知道，我不晓。我们在人面前如果跟人 interview 连答了三个不知道，我们想完了，这个 interview 不用谈了。但是约伯在神面前连续七十几个不知道，约伯的那个自我荣耀的那个东西，又或者我们现在叫自尊呢，哇，被打到谷底，对不对？你想想看，七十几个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被打到谷底。然后神接着责问，就问他了：“你岂可废弃我所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你废弃我所拟定的，我所定的这个规矩，我来判断，你不能判断，你也废掉了。然后你就自己判断，你就定我有罪，你怎么能这样子？然后定我有罪，显得你自己有义。他说你可以这样做吗？约伯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哎呀，不行了，对不起，对不起。所以他在四十二章，他就说到了他对神一个新的认识。他约伯对神说，经过了神这一番的这个折腾以后，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还有很长哈。然后他对自己的认识，他说什么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他承认你是一位大到无边的神，我小到那里，我对你真的是不认识啊。他看到神以后才发觉，哇，原来你这么大，我这么小，我还真是不认识你。然后他就第五节就说了，说这句话，这个我们一起来读。我从前问有你，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风闻从听来的，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但是当我们亲眼看见，亲身面对神，被神打倒，倒到一个我都不知道我是谁的这个地步，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神，这个神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全能。认识了神，我们的认识神的人一定会认识自己，看到神我们就会看到自己。所以约伯在四十二章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人见到了神，约伯见到了神，看到了神的宏大，看到了自己原来就这么一点点，所以觉得过去以自己为大，以自己为义，以自己的荣耀放在神荣耀面前的时候，真的会想到真是很 disgusting， 这个我以前怎么那么讨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人是会厌恶自己啊，所以厌恶自己就拒绝自己，就是看不起自己啊，有这样的意思。所以看不起自己，这个碰到神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不是我们的自卑，不是人的自卑感， 这是人面对这个全能、全知、全在、全这个 whatever 这样的神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还觉得自己还有些什么，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神，厌恶自己，所以约伯就悔不当初，就悔改，悔改在神面前，不再认为自己是荣耀的，不再以自己的荣耀为首，他改走一条高举神、荣耀神的道路。那这是约伯跟以利户这个互动的一个过程，从33章，还有神在当中讲话，一直到41章、42章。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哈？第一个功课是我们学的要挪去我们能够亲眼见神的拦阻啊，有一些拦阻让我们，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这个按照神的话来行善事，我们都聚会，我们也都祷告读经，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看不到自己的东西。那借着以利户的话，让我们看到其实约伯当时的问题，先求自己的荣耀，窃取神的判断，然后判决自己为义，这些问题是不是都在我们这些3000年以后的基督徒身上啊？我们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只能听说啊，神是这样这样，神是这样，他说神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只能听闻有神，我们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到这位神。那神要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耶稣说哈，那也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以神的荣耀为先哈。我们一起来读这希伯来书13章15节，看得见吗？哈，来，我们一起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节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在外面给人看到的行为、看到的言语，应该是随时都颂赞神，随时让神的名被高举，让人看见的。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啊！这边讲我们应当靠嘛，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嘛，应当。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我这些很多都是我自己想的哈。我们都觉得这个学位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的财富是我去努力奋斗累积起来的，我那些那么多朋友，因为我为朋友付出，我爱他们，所以我交到这么多朋友。甚至我们认为我们服侍得到的果子是因为我们有才华，我们忠心，我们努力，所以我们服侍才有这样的果效啊！我不晓得大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我会有这样的想啊。我们夸自己，我们高举自己，我们忘了我们的嘴是应该是称颂神的，应该是神做的事情。那这个我过去没有想到哈，没有想过说那个神诘问约伯的时候，都问他说：“你看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能够把那个心拉出来吗？你能够知道这个冰雪风暴从哪里出来的吗？”问这种都是这些宇宙万象、自然生态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问约伯，好像跟约伯有点遥远。约伯跟这些东西有什么相关？但这次读完，我发觉，如果神所造的这些天体不按时来运行，太阳今天从东边出来，明天从西边出来，后天从南边出来了，大后天不见了，或者这个自然生态没有规律可行，你种子撒下去不会结果啊，你这个天不下雨，我撒种不下雨，或者神也没有给人智慧能够胜过飞禽走兽，那今天我们就不是在去动物园看动物，是动物来看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胜过他们的智慧的话，当时的约伯不可能存活，就今天我们大概也活不了，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生活，更不用说去累积我们的财富，寻求更好的生活生命。约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他所有的都从神而来的，神用这个来挑战他。那今天我们也是常常我们看到眼前的，我努力工作所以得到这个，没有看到我能努力工作，我背后的一口气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有这样的被创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神按自己的荣耀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活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是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就像约伯一样归荣耀给自己，看不见神我们就不能认识他。其实归荣耀给神，就像牧师上个礼拜在这边讲的说，我们传福音啊，我们栽种了，我们这个浇灌了，生命的成长是在神。所以牧师说，我们去传福音，人信神怎么样？我们不能骄傲，这不是我让他成长的。那如果这个传了半天人不信呢？ 也不要气馁，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如果求自己的荣耀，认为每件事都是我的，成了我就骄傲，不成我就什么沮丧、郁闷、难过啊。这个像今天早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紧张，今天要讲道很紧张。忽然一想，哎，今天讲的什么道？今天讲的道是不要为自己的荣耀担忧。那我为什么紧张？紧张就是怕我讲不好，大家就笑我或者怎么样。我说，哎呀，那这明明自己要讲这道，还在那边紧张。我不知道是哪里忽然就有一句话进来说，快快乐乐去讲道哈。然后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后来就快快乐乐，我就没有再紧张了。感谢神。这讲到大家听了觉得是不是扎心，是不是有得到，是神的事情，不可我尽我的力准备好了，那神来做神的事。你们骂我也好，或讲我，你们就去骂神，骂去称赞神好了。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要以神的荣耀为先啊，以神的荣耀为先，其实就是耶稣说到劳苦担重担到他面前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什么都是他的就好了，就很感谢神就好了。然后第二个这个事情是要我们要以神的判断为准啊，一个以神的荣耀为先，第二个以神的判断为准。将自己荣耀摆在神的荣耀之前，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成就一切，我们就会特别去关心那个成败，到底是成还是败？那成败怎么去看我的成败呢？那成败不外乎就跟人家比啊，这谁多谁少，谁快谁慢。那比成败，那要能够跟人家比，要做什么事情呢？就要去判断了。啊，他多快，我多快；他做了多少，我做了多少；他多大，我多大；他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我们就得去判断，判断别人，判断自己。这就不知不觉，我们就窃取了那个神的那个判断的权柄。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其实我们心里也常常会这样想：你看我读圣经读得比他多哈。你看我这个，哎，好像我这个，我做这件事情做得比他好。这个人怎么会做成这个样的事情？明明也是大学毕业的，但是这个都是我们在里面的一些判断、一些比较哈。当我们说人不好的时候，其实心里在讲什么？你看我有多好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我们常常就判断别人做的什么，判断我们为的是比较，然后自己要怎么样？自己要得到荣耀。你看我多好，我比起大家来，我好太多。判断比较的结果，当我们比过人的时候，哇，这个人。发 paper 发了三个，我发了八个，你看，好，我就很骄傲。当我比不过人的时候，他发了三个 paper， 我一个都没发，我就沮丧，我就郁闷啊。甚至这个比较到最后可能会引起嫉妒，到时候在教会里面引起纷争啊。这个比呀、啊、比呀、啊、比来比去，这个自己判断，那都这个会遮住，让我们就看到地上，让我们就看不到天上的这样事情。那前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判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用作审判或者是论断。好，那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已经出来了哈，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说神没有让亚当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神原来的心意就是叫我们不要自己做判断，不要自己去做判断，要以神的判断为准。其实说的更难听一点，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判断，我们没有资格去判断，为什么呢？这个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以利户对约伯说的，你说他你自我判断那个，他指出来，他说神是公平公义的，第一个，第二个，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啊，所以神公平公义的神，又看透所有事情的神，他才能够判断。我们这边我们人谁敢说我自己是公义的？我是完全公平的，我们不敢说，我们都会偏自己。另外，谁敢说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能看透人背后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背后为什么？我们连自己都看不透。所以我们在不公平、不公义这样的一个个性下，又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知、全面的一个了解，又不基本上是不能全面的了解、全面认知的情况下，要自己判断是非、判断对错。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一定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们去做判断，然后第三个功课是要以神的管教为乐啊，我们不能做判断，神的管教，因为我们做判断常常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通常得到结果是我对你错，人约伯说我对神错啊。那这个总括一句话就是，我们做的判断最后好像都是要把自己作为对的。那 会陷到这个自以为义的里面。其实我们看这个做判断做比较，夫妻关系我们都看到，这个夫妻即使基督徒的夫妻常常也是怎么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你对，我说我对，都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判断我自己是对的，所以那你就是错的了。如果我们都不自以为意，我们都不去判断对方，啊，那我想听就这牧师就少了很多烦恼，要去调解夫妻吵架这个问题了。那就大家都不去这个判断是非啊，论断这个是非啊。那所以自以为意的结果，像约伯一样，常常就会陷到说怀疑神，怀疑神的公平，甚至怀疑神的存在。像约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或者约伯说我这么好怎么还受到这样的事情，那神你在哪里，我找你，你在哪里，你好像不见了，这个就是怀疑神的存在了。像这个约伯做这样判断，就是碰到神的存在了。那约伯是个被神好像认证过的，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人，对，连神都说他是这样。那神而且这个让他可以直接面对撒旦来征战，刚才我们读的彼得什么书，后书前书，那个魔鬼向后书魔鬼这个游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是可吞吃的人。那约伯好像是一个不可吞吃的人，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约伯是神派让他去这个面对撒旦去征战的。那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遭遇跟挫败呢？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哈，讲到说，因为主所爱的，我们一起读好了，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管教不一定是因为犯错，管教是让人知道什么是该行的啊。就好像我们教孩子，你在餐桌上的礼貌，你在餐桌上你该怎么样的来用你的餐具，这是一个管教，教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不一定要犯错以后才教。那神看中约伯，把他当作像儿子一样，所以即使是撒旦要去攻击他，即使把他摆在这里面，神也让约伯的经过的这段遭遇，经过这段苦难，让他看到他自己以前都不晓得的，从来没有显露出来这样自以为意的一件深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到这个问题，他能够悔改，他能够更深的进到神面前，我现在亲眼看到你，能够认识神，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这些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听到神对我们说，你呀，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有没有人听到神对我们这样说的啊？我想没有哈。那我们这些人比起约伯来怎么样，还差得很远，我们比起约伯差得很远。约伯这样的人神都还管教，那我们更会需要神的管教，更需要受到神的管教。经过神的管教，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是因着基督被称为义，我们就不能自以为义。当我们认识因着基督被称为义的时候，我们会感恩，我们会将荣耀将颂赞归给这位被 称我们为义的人，称我们为义的神。我们只能被称为义，我们不能自称为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在管教当中我们就应该喜乐，不管这个管教是什么样的，像约伯这样苦难的管教要喜乐，因为带我们认识神，拿掉了我们遮盖我们眼睛看到世上的事情，能够进到神的丰富的里面。当约伯这个悔改了以后，这个眼见神的这个拦阻拿去了，悔改以后他就进到神的丰富里面。约伯看到了神在炉灰中懊悔，他恨恶自己，他承认神才是配得荣耀。悔改了以后，神给了他加倍的财富，他原来有七千只羊，现在有多少？14000只。原来有3000只骆驼，现在6000只。一文姐在看到这，哎呦，这6000只骆驼养在哪里啊？那么多怎么养？那可见他地有多大，对不对？而且在圣经这前面的叙述没有提到约伯女儿的相貌，只说他有三个女儿， 但他后面呢，他说他又给他三个女儿，他说女儿相貌，四十二章十五节说，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哦，那个约伯给的啊，不，那个神给约伯后来的丰富，除了量以外，叫什么？量多质优啊，这个量好质优啊，又多又好，这个神给的丰富又，约伯的生活就更丰富更富有了。可是耶稣说他来是要我们的什么？什么更丰富呢？生命更丰富。约伯说，耶稣说不是要我们的生活更丰富，耶稣说让我们生命更丰富。那这两个好像生活生命好像不是在一个档次上面啊。那约伯的生活这样丰富，这个生命是不是更丰富呢？如果比对这个约伯的描述，约伯的财富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第一章描述的，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啊什么七千羊三千骆驼哒哒哒等等哈，他这么多。那四十二节呢，这个时候他的丰富呢后来耶和华赐福给约伯的，后来耶和华赐福给约伯的，这两个主词有没有发觉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是他约伯自己生的，自己挣来的；第二个是耶和华赐的，耶和华赐，两个主词的不一样。所以他生命的丰富不在乎约伯有多少牛多少羊，他的女儿多漂亮，他生命丰富是他认识到他这个丰富的来源是什么地方，他认识到他的丰富不再是他自己的荣耀，不再是他自己所做的，他的丰富是神给他的。我们有了这个耶和华赐福这样的一个意念以后，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的意再放在神的意上面，把自己的意再放在神的荣耀再放在神的荣耀上面，我们就会服在神的荣耀一下，服在神的意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生命丰富了，我们就不会跟人比来比去，我们就不需要去做判断啊！因为生命丰富的人，无论多少，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只要是知道是神所给我的，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知足，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感恩，我们也会归荣耀给神。所以最后约伯在这个约伯的功课上，我们看到神对他儿子的爱，神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他会惩罚我们，神在我们好像没有犯什么错，甚至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时候，他仍然管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让我们更深更高的来认识他，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管教的方法，这个甚至连撒旦魔鬼仇敌的攻击都可以被神用来做管教的方法。所以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困难灾难或者郁闷，我们都可以在他里面能够喜乐，在管教里面能够喜乐，能够成长，从风闻我们到见到神，我们到亲眼看见他，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在想，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从人的眼光来看神做的工。今天神给我们的这一切，可能是天上的征战在我们身上，像约伯一样，约伯不知道，他从地上眼睛去看，我是灾难，但从天上的眼睛来看，他是在替神打一场荣耀的征战，打一场战争。所以我们不要从我们的眼光看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从神的心意来看我们的遭遇，我们要去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要认为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那样，我冤屈啊。No， 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我们要顺着神的心意谦卑下来。神，你是荣耀的，你是大的，你的意胜过我的意，在你绝对没有错的。今天发生在我这身上的事情，你允许的，一定不会错。我伏在你面前，然后神就会来跟我们说话，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他。我们如果还是像约伯一样，我对的，你错的，你怎么会让我这样子？哎呦，永远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但我们放下来以后，我们就会在神会。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的遭遇都是为了我们得益处，都是我们得益处，都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更知道神，更紧紧跟随神。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人 这个生命的路程当中，都能够从前风闻有神，现在我们亲眼看见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实在你的话语丰富又有智慧有生命。主，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来寻求来追求， 不论是我们读经祷告聚会服事，不论是任何事情，主，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来源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能够认识你是因为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能够传讲你的话是因为你让我们传讲，我们能够服事你是因为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你所带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你自己在我们里面，你把我们当作你的儿子，你爱我们，你管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地上我们所碰到所有的事情，主，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寻求看，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就喜乐昂首迎接你所为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将来得到益处，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能够稳稳地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为今天这样一段时间，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继续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